哎，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开场带来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新歌。 是的，这个莫文蔚的新歌特别有意思，加入了很多中国音乐的元素，比如像民乐呀，还有京剧的元素。 没错没错， 真的挺有意思，还跟大热的单曲联合在一起。 对呀、啊、是不是弥补了我们早晨出门发现天气状况不好，然后呢车型状况也不是那么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好，弥补了心中的一个小小的缺憾。 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虽然说有感觉这个天气看上去有点灰蒙蒙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湿润的。 哎对，空气当中湿度确实比较大。我们也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那么预计呢冷空气将在这个礼拜天就到来了，那么空气质量也会得到很明显的一个好转，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呢做好防护，那么明天呢就准备迎接一个美好的天气。 是的，而且又马上到周末了啊，大家可以享受一个空气质量非常好的周末了。 可以计划一下周末去哪里，有一个安排。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厉害了， 哎， 我们马上就可以付诸行动的一个话题， 哦， 就是说一说，哎，咱们身边哪些会享受生活的人？就有的朋友特别会享受生活，对吧？是不是他们都是怎么享受生活的呀？啊，有什么样的表现呀？ 因为也没什么朋友，所以 瞎说啥大实话， 所以很想知道。真正会生活爱生活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哈？ 对，你看我觉得是这样，就一般般啊，对生活热情一般般的朋友可能哎呀今天有点晚了，煮个泡面吧， 得过且过呀。 但是会享受生活的人就哎呀我今天要煮一个泡面，里面放只虾，放个鲍鱼，放个海参， 那也要冰箱里有才行啊。 放个三文鱼，放金枪鱼片，生鱼片煮熟了吃，然后一大碗海鲜烩脆。 所以你看这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对呀、 啊、 这真的是天上人间的区别呀。哎呀，所以呢朋友们看一看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懂生活会生活的人。 是的，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欢迎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的这个方式介绍给我们，我们学习一下。 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我们首先来说资讯，这个是哎呀，中国科学院大学出现了全国首个单人学生宿舍群，是一个大套间，然后里边有客厅，有卫生间，还有这个换洗室，那么以及呢9到11个单人房间，里边还配备了像免费的 WiFi， 还有空调、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而且每年呢仅需要就是学生交纳1200块钱就可以住到这么样一个条件好的宿舍当中去。 我觉得这个就像合租一样， 嗯， 是吧？而且条件特别好的合租。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也没办法晚上卧谈了，是吧？也没有上下铺的感觉了，这不能称之为是宿舍了。 我觉得是这样，这样反而好，你这样不容易有矛盾，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单间，然后想聊的时候大家来客厅聊，是吧？哎，聊尽兴了以后就是各自回各自的房间，是吧？也别说是，是吧，互相有什么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啊，影响了对方。 总之呢是个人的隐私呢就是更有隐私的空间了。但是呢少了很多亲密无间的，只有在那种拥挤的宿舍当中才能体验到的那种乐趣。 哦，也是，比如一起女生寝室就要一起 卧谈会 啊，敷个面膜，嗑个瓜子儿， 交流一下呀。 对，其实我刚上班那会儿，那时候其实房价还挺低的，我当时就纠集了就是好多单身的同事，咱们一起出去租个别墅好不好啊？我说居住环境又好，我们平摊下来每个人其实跟自己租房子差不多。 你上哪儿找这样的一个别墅去？ 然后呢就后来也没有，大家没有人跟我响应 了。哎呀，想不到这样理想化的一个想法真的现在就已经是现实了哈。 对， 其实我刚刚这样说，但真的是因为很羡慕和嫉妒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可以享受这么好的一个待遇。 继续来看吧。来看看，这是福建莆田的一个店面内呢，一个4岁的孩子在2楼阁楼玩耍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头伸入护栏内，一时无法脱离。随后呢，是消防人员施救。那孩子当时呢是哇哇大哭，而这时在一旁的亲爸爸不忘发照片发朋友圈啊，拍照片发了朋友圈啊，这果然是亲爹，感受一下孩子的绝望。 哎，干爹这么做也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想可能是这个父亲呢，真的是一看消防员叔叔来了，觉得就完全信赖他们，一定可以把孩子就是安然无恙的救出来，所以才会放心去拍照啊。 也得分事儿吧，这是心多大的心多大的亲爹。 嗯，再来说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您找到了一个平时真的是不太会打扮甚至是不打扮的女朋友，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最近呢，有一位小伙子，他就在某一档节目当中来了一个现场的大倒苦水，说了说自己和女朋友一起参加聚会的时候，女朋友披头散发素面朝天，衣服呢也是穿着很随便，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么小伙呢还怒怼自己的女朋友，说这个形象啊就像大妈一样，而且还反问现场的主持人说，我长得难道不帅吗？随后女孩也是化妆之后上台，精心打扮之后呢，她也是让全场观众很惊艳，在场的嘉宾也都为他的气质称赞不已，网友看了之后纷纷的感慨，人言者不可尽信呐。那么有些人也是靠化妆锦上添花，有些呢几乎完全可以通过化妆变另外一个人，所以要珍惜身边那些敢于素面朝天的真正的勇士。 所以咱们都是勇士。 哎，别咱们呀，我觉得你还是会、 你们、 你看你是自带妆容啊，我今天看你的这个气色什么就非常好，我以为你已经就是稍稍的做化了一些淡妆。 哦，我只是刮了一下眉毛，可能是因为今天我们把这个现场的这个舞美调度起来了， 灯光的效果也是不错呀， 所以就哎呀，就感觉我们彼此看上去就好养眼呀。 哎，真的，出门之前我也是稍稍刮了一下胡子。 又提到胡子的事。 其实我想说什么，我觉得就真的就像有些人说的，每一个胖子可能的都是一个潜力股一样。 对对对 对 就每一个素面朝天的不施粉黛的姑娘可能真的都是天仙呢。 啊，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哎，咱们哪天打扮一回好不好？ 哎，我还要提醒这个小伙子要珍惜眼前人呐。 真的，也许这个姑娘后来就觉得，你这样对我，那我也不要信任你了，那就不要在一起了。 哎， 到时候哭的就小伙子， 没错。 等待有一天我们一起， 感觉好解恨呐、 把同事们美哭，好不好？ 好的，好的。 继续来看这样一件事情啊，近日呢，河北的某高校学生在网上发帖，就是说呢，这个学校的纪律非常的严苛，自习课的时候笑一下都要被扣分的，引发了不少网友质疑。但是也有不少的该学校的学生表示呢，学校严格要求也是为自己好。那么该校学生处处长就回应了说，要求严格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夸张 哦， 就是说相视一笑就要被扣分。 对呀、对呀、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让我们就觉得幸好毕业了。上学的时候如果感到这么严格的一个学校纪律的话，那可能时不时就要被处分了。 那一个如果说真的一个特别乖的学生，他就是笑点低，太吃亏了。 对呀、对呀、还好校方也是做出了一个解释哈。 没有那么夸张。 对，严格是好事，但是呢管理要有一个度。我们再来说一下，用眼疲劳眼累了的时候呢，建议您可以眨一眨眼睛，用力的眨一下双眼，这个多眨几次之后，双侧眼球依次左视右视转动，就是向左看向右看，然后转动眼球，重复10次之后凝视远方1分钟。那么这个动作呢也是有助于放松眼部的肌肉，促进您眼部的血液循环。但是要提醒的就是，高度近视者转动眼球的速度要慢一些。那么眨眼呢，能够使眼泪的这个泪液再次均匀地分布到眼球表面，起到清洁湿润这样的作用。眨眼的瞬间呢，还是能够让眼睛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所谓的眼球操吧。 哎， 就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来转动一下，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眼睛。 哎，非常简单可操作哈。我们可以用听歌的时间就做一做这个动作，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些会享受生活的人都是用什么方式的，欢迎大家分享。一起来听一首谭维维的《陌上花开》。 刚刚是一首谭维维的《陌上花开》。 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吧，说一说你发现的你身边那些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哎，其实我就想到说，每一个女孩好像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以后我要过怎么样怎么样精致的生活。 对对 对， 女人如花嘛，一定要是就是非常精致，生活品质一定要到位。哎，可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呢，就是属于越活越糙。真的是距离梦想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我真的事事都要精致的话，我反而挺累的，怎么能叫享受呢？我就是要随性啊。 你说的也没错呀，就是说精致是一种生活上的享受，但是呢 不精致也是一种生活上的享受， 生活的随性，然后让自己每天的精神呢都是很愉悦，这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会生活。 真的就是早年间啊，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呀， 哦，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啊，就好好生活的人，就认真对待生活的人，应该就是整个房间你住的地方必须要整洁，要收纳的特别好，要什么东西的摆放都是 井井有条的， 井井有条的。但是随着我这几年成熟以后啊，我就觉得哎，我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我乱扔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周末再一起收拾干净，然后再开始扔， 这是一个循环。对，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看看大家是不是和我们想法都差不多。 来看看这位艾小姐，她说呢，啊，这个她觉得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是旅游加美食，或者是她看到身边的人是这样，她觉得是很享受、很满足的生活状态。 嗯，这好像是现在很多人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嗯 嗯，也非常好哈。如果有时间的话， 对对对。 再来看小猪男孩说，我自己可能就是这种人，凡事呢我也不强求，随遇而安。工作也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所以工作也不会觉得很累。没事呢就去旅旅游，看看演出，吃吃美食，享受生活其实就是任性。 嗯， 有道理哈， 还是年轻啊。 嗯， 可以任性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有时间能浪费呀。 对呀、啊、对呀、啊，也还没有家庭。 什么？没有家庭负担？ 没有啊啊、不是啊， 快问到人家隐私了都。 我不能吓住他呀、 嗯， 我怕他就从此就享受这种生活状态，就不止步不前了，你知道吧？ 其实现在真的好多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就说：“ 嗯、 哎呀，看看你们就我就不想结婚了 啊、嗯！对， 自己待着多好。”哎， 居然想不到一个合适的语言来让他们转变这种思想。 怎么转变呢？ 转变不了。 就是对呀、啊， 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 自己明明心里在暗暗的羡慕他。 对对对，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叫水蜜桃，他说了，辞职一个人在家带孩子，那么每天呢，真的都是围着孩子团团转，洗衣服、做饭、刷碗，日子好像是进入到一个无限循环当中。天气好的时候呢，就开车带着这个小宝贝儿去植物园看看什么花展呀之类的。阳光底下看到他睡觉睡得很香甜，然后我可以有时间去发发呆，就觉得又找回了那种生活的惬意。 嗯， 哎， 这好像是从紧张的节奏中刚刚脱离出来哈，刚回归家庭。 对，会享受生活，可能就是能够找到那样的一种状态， 嗯、 一个特别特别让自己放松身心的状态。 是，来看看罗花花赵默默说，享受生活就是不加班。 哦， 这个要求让我们很心酸， 对对对， 太忙了平时， 嗯， 只要不加班就觉得特别好了。 哎， 来看看三生说了，吃辣条呗，超任性的享受方式， 嗯， 就简单又方便呀， 对，小心上火呀，嗯，年轻人真是羡慕你啊， 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来看外星人说，不在意别人的言论和想法。自己活得自由自在、 哦、 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会享受生活的人。 嗯，通透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是、啊、 来看看六月的小王子，他说呢，要能够每天看书吃茶，然后觉得这就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了。 嗯， 哎呀， 哎，真的是，我也特别想过这样的 境界了得呀， 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让我操心，然后没事、 嗯、 喝杯茶，沏杯茶、 哎、 或者是喝杯咖啡，然后想看书看书，想看个电影看个电影， 嗯， 然后想睡会儿睡会儿。 最后 这样的日子还有吗？ 最后这句话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想休息的时候可以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不容易啊。 对呀、啊啊，可是我又偏偏是个事业型，哎呀， 对对对，家庭也是我们的事业嘛。 哎，完蛋了，被你揭了老底。 哎呀，其实我也是现在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嗯，真的是很羡慕朋友们，因为大家说的让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都是悠闲自得的那种， 嗯， 是吧？ 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慢慢悠悠的呀，挺好的， 想急都急不起来呀。 嗯，来看这位叫安娜的朋友吧，说享受人生其实就是，钱不多，够花足矣， 嗯、 工作不太忙。啊，对工作有价值就可以了。家庭简单而融洽，刚刚好。和家人呢，假期的时候旅游度假，累了有家可回，想疯的时候有哥们儿、有姐们儿、有知己 啊。 啊，这简直太完美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完美人生啊。 对、嗯， 真的不需要要求太多呀、啊，这些就足以享受到生活最美好的一面了。 是， 嗯，来看还有这位叫布朗尼的朋友，他说呢，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活着。 嗯。 说的也是挺到位的， 对，哎，还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啊。 对呀、 啊， 也但是我们常常是因为就是自己可能内心还是不是很安定，所以呢总是会受到别人节奏，比如别人的节奏或快或慢都会影响到你。 对，尤其从内心上，就又是那种想追但是追不上的那种， 是是啊， 着急的心啊。 我们今天这个开这样一个话题呢，是想看看朋友们有什么好的、 嗯、 这种对生活的状态的。好的生活状态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 对, 对, 对， 看到之后发现真的别人的节奏自己真的是怎么追都追不上。 嗯， 就我们要用这种就积极的态度互相影响哈。 嗯， 来看这位叫甜美的朋友说， 嗯， 无论这个上司怎么着急，他都不着急， 哎， 稳稳平静的工作生活。所以呢，喜欢火急火燎、假积极的上司就更加着急了。 哦哦， 我觉得这种一般好像真的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对对对， 就会有的时候会碰到那种真的特别暴躁的上司。 嗯 嗯嗯， 对，还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有条不紊的节奏，从来不会被外界的这种情况所影响。 嗯嗯嗯。 来看这位叫做小宠物的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我觉得健康就是享受生活，就健康是一切生活一切生活的基础。 对，哎，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哈。 对呀、 来看古 CJ 也说，每天上班的途中看看日出，休息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清静悠闲的亲近自然，美哉。 哎， 他 说这番话的时候，感觉他就是一种悠然自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口气和状态。 就每天上班途中看看日出，就说明他上班的时间其实特别早，对吧？然后呢，但是休息的时候也能够享受到跟家人一起比较恬淡的生活，所以真的是挺好的啊，节奏有快有慢。嗯，继续来看这位叫联盟的朋友说，他的外公说不远千里会让别人从北欧运来几头牛放在他的田地里面两个周啊观赏，还请来一大帮朋友前来观赏。不过话又说回来，生活环境以及年纪不同的人呢，都有着各自最为享受生活的方式和观点。 嗯， 现在的我呢，就觉得像他们的人，像他们那样的人是最能享受生活的，因为他们都退休啦， 哎， 有的是大把的空间和时间。不过呢，只要是自己有心，生活处处都是享受的。 哎，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不在年纪， 是 就是外公他可能是属于那种老有所谓老有所乐的人，但是也一定是因为就是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就是说他找到那种节奏和状态了。 对， 哎，所以他呢才会有条不紊的继续去过这样的生活。 是的， 绝对不是说退休之后然后才马上就能够就是实现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他以后也一定会受到外公的影响，也会是一个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 哎，是的，是的。嗯，来看这位朋友叫醉儿梦，他说：“我觉得知足的活着，这个就是一种很享受的生活，知足常乐呀， 真实在。 哎呀，笑口要常开呀。” 嗯，看到一位比他还实在的朋友， 嗯， 说上班中偷着放假就是享受。 你不怕被上司听到吗？ 跟时间赛个跑什么的。 哎，对呀，啊，对呀，啊。下午五点钟下班啊，上午九点钟就开始看一看，还有多少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啦。哎呀，建议你还是把心收一收吧，该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 嗯， 这样的话才会有这个啊，劳逸结合才会有更好的时间去放松。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些会享受生活的人都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享受生活的。 没错， 嗯，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 嗯，一段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最近呢，广州的一对夫妻推着婴儿车在晚高峰的期间呢是乘坐地铁，因为人太多了，到站的时候刚把婴儿车推出去，人还没来得及下去，门就关上了。在热心乘客还有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夫妻俩也是在下一站换乘折返回来找到了孩子。网友说这还真是传说中的把孩子给挤丢了。 嗯，这早晚高峰的地铁确实是 不敢挑战的， 对，有点就是有点太夸张了， 想一想都觉得一身的冷汗。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带孩子或者带老人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选择错峰比较安全。 对对对， 嗯， 也可能他们确实有事儿赶到那个点儿了，也是没办法呀。 是，继续来看看一万点伤害啊。男子动物园求婚的时候，单身河马贴玻璃凝视。来看美国的一位男子呢，在和女友逛动物园的时候求婚了。 嗯， 那么男子是单膝跪地，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戒指。此刻水箱内的单身河马正目不转睛地围观着这浪漫的求婚的场景，他把脸直接贴在了这个玻璃窗上，双眼紧紧地盯着尼克手中的戒指。网友说这是一万点伤害， 真的想要找来这个视频看一看，到底河马的眼神当中传达出什么样的感觉。 他就是一直看着那枚戒指。 也许他只是好奇那个亮晶晶亮闪闪的这个物件呢，是不是？ 对，但是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他的脸真的是紧紧的贴在那个玻璃上，然后一眨不眨的看着那个。 哎，所以说心里想什么，或者是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遇，就看到别人的反应，就会联想到 往事， 联想到自己的伤心事啊。 嗯， 所以单身的朋友不要再怪河马了。 嗯， 人家可能真的没有想太多， 人家只是一个单身马。 没错，同样不要想太多的是最近的一个测试。叫做左右脑年龄测试，其实呢，程序员也说了这不靠谱啊。结果呢是随机的数据。最近呢，一个左右脑年龄测试在朋友圈里边热传，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够生成一张显示出左右脑年龄的图片。但是有程序员研究代码发现，说测试结果是随机数。专家也说了，测试没有科学依据，左右脑没有分工，从事复杂活动的时候左右脑是协同操作的，所以呢简单的一个测试是不可能看出什么来的。哎呀，大家真的也别想太多啊。之前我还真的以为自己 来说出你的结果， 这个就是太低龄了。 有一颗年轻的心哈。继续来看女生暖壶失而复得，道歉信上还附上了贴心的提示。来看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女生呢，是中午丢失了水壶，晚上再找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水壶，上面还放着道歉信和小票，说非常抱歉不小心把你的水壶撞坏了，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信上还附上小贴士，说如果有问题可以换购哈。网友说了，这是追女孩的新方式吗？ 这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你是对那个水壶的主人那个妹子感兴趣，然后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白的话，那也确实是一个很巧妙的办法。 好有意思。你说等到他们真的在一起以后，发现她男朋友拎着她以前的那个水壶。 对对对， 别浪费了，还是继续用吧。 还是挺会过日子的。但是呢，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就挺美好的一个小误会，应该也是对方不小心打破她的那个水壶，然后才有了后边的故事啊。总之是非常的暖心。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人看过那个电影《飞屋环游记》都觉得很感动。那最近呢，有一个英国的冒险家，他是用100个氦气球绑在露营椅上，然后呢，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升空飞行25公里，最高的时候呢，达到了2438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这个飞椅环游之后平安落地。这位冒险家自己也表示了，说这绝对是地球上最棒的冒险旅程，也是非常的美妙，他同时体验到了兴奋和恐惧。 对，果然是一位冒险家。 哎呀， 想 想也是觉得挺可怕的，在那么样的一个高空当中，就完全靠气球然后带动着你坐在一个椅子上， 这就是那个想想也觉得绝了。 太佩服了。 来看看老嚷嚷减肥的朋友，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哈，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明明不胖，甚至是看起来挺瘦的，但是总嚷嚷着我要减肥。那么除了凑热闹的人，另外一部分人是真的认为自己很胖，总对自己的体型感到不满意，希望再瘦一点。这类人呢，可能是患上了形体焦虑，它其实是属于心理困扰的一种。 哎， 我们可以用这个资讯来啊， 嗯， 发现身边凑热闹的朋友。 对对对， 把这条资讯讲出来，然后看看哪些人以后再也不敢嚷嚷，他们就是凑热闹的。 没错， 是吧？ 嗯，让他们听到这条资讯之后就要反省一下自己。 嗯，然后能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说一说这条资讯，感觉又很解气啊。来看看这件事情才真让的真正的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那么就是《射雕英雄传》呀，首次推出了英文译本，被称作是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首部英译本已经准备在明年由英国出版社出版。那么最近呢，这个出版社也是向媒体确认了，说英文译版的《射雕英雄传》这将分为12卷陆续发布。第一卷是《英雄诞生》，计划在2018年2月22号发售，定价也准备好了，大概是15英镑左右。那么这也是《射雕英雄传》第一次被正式翻译成了英文出版。此前曾经有热心的读者自发的翻译部分章节，然后上传到网上，但是呢，因为没有专业的编辑出版，也没有购买版权。这个英文版的推介文字上是这样介绍。这个《射雕英雄传》这是一部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那么这段简介当中还提到了，作者金庸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的在世界范围内销售量超过了1亿册，其中呢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盗版书籍，就可见这本书或者说这个作者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之大。 嗯，之前大家都在聊说这个金庸先生是养活了多少人的 是是是。 嗯，还会有网友说就里面有很多就特别厉害的武功应该怎么来翻译，大家都在期待着。 哎，真是挺期待这本小说的，到时候可以好好的提升一下我们的英语水平了。 是，继续来看真人版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来了。就动画版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80、90甚至是00后的童年的回忆。那除了还原这个原动画的场景之外呢，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呢也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入了原创的新角色等元素，提升了文艺原创力，是由英达导演，众人把关寻找最佳人选。 哎，这条资讯我们之前呢曾经聊到过 啊， 就是和吴主播在一起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是共同的意见，觉得说呢，这个就是不知道这部情景喜剧它的定位是怎么样定位的，就是它定位的受众是针对孩子群体呢，还是针对老少皆宜？如果是老少皆宜的话，那可能导演还真的要再多费一些心思啊。 是，我觉得这得拍成就多么高的水平， 对， 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哈。 总之还是值得期待的。 嗯， 再来看一下，女白领患上了一种怪病，这个怪病呢表现就是每天只想辞职在家睡觉。最近杭州30多岁的这位张女士啊，一个月以来每天都睡不醒，浑身感觉到无力，不想去上班。她自己说了，我无药可救了，就想辞职在家睡大觉。医生表示说，这属于是懒病， 果然什么病都有， 就扎心了哈。 嗯， 秋季人们很容易犯困，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适当的运动可以有助于改善。网友还是说了，感觉全年都得了这种病，就网友。 但是我觉得这种病是可以治的。 对呀， 是不 是？人家医生都给出建议了嘛，您可以通过运动，通过放松，通过各种各样积极的方式来改变。 实在不行，等秋天过去也就自己痊愈了。 那不就到了睡不醒的冬三月了吗？直接可以冬眠了。 真的，大家就说爱睡觉的人就什么时候都能找理由，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没错，如果是学生呢，那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小，所以呢还需要自己这个 找到目标，紧张起来吧。 没错，但是呢作为成年人是不是应该醒醒了。 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邓紫棋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真真情认真，轻轻把昨天再全心握着。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了，谁在手心留下秘密吗？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总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笑了，于是你耳圈的一起笑了。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手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就在你左侧穿上隔着银河，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到我的后尾的。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存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嗯，哎，也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啊。 是， 所以才会唱出我要你快乐。 是， 但是这个想和能够做到真的也是有差距的，有区别的。 但是我们可以受着身边啊，会享受生活人的影响。 嗯， 是吧？ 对，看看你身边哪些朋友他们会享受生活，然后也带给你一些很积极的影响。来看这位叫易如娃娃说了，幸福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感觉幸福的方式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觉得能够把自己从痛苦当中打捞出来，这就是一种很让我羡慕的 这种享受生活的方式。 嗯，就是说比如说遇到不那么开心的事情，自己能够开解自己。 嗯、对， 嗯， 就不管遇到了多大的这个难事儿，这个心里边可能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自己来解救自己。 嗯，是。哎，这也是一种特别好的心理调节的方式哈， 是， 也是一种能力。 对， 来看西姐很无聊，说每天上班啊特别累，哎，下班开车回家啊，路上听听歌就是一种享受，每天都很想把车停住啊，多听听歌，但是高速不能啊啊、嗯， 是啊，行车安全也是最重要啊。来看看这位叫安妮的朋友说，他说呢。我认为享受和物质没有太大关系，它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幸福和满足感。比如说看电影，或者是喝咖啡，或者去旅游，还有就是和朋友的经常性的会面，这些形式，都只是一种形式。关键还是看你内心是不是享受这种，形式带来的快乐。 嗯、对， 嗯。 嗯，来看这位叫 Happy 的朋友说，个人觉得享受生活就是无论自己多忙，总能找到时间给自己放松。他说我弟弟就是这样的， 嗯， 他今年其实已经高三了，紧张的复习间隙呢，还能找时间去看自己喜欢的书啊、听一点想听的音乐，看钟爱的电影。 哎， 这是不好好学习的节奏啊，还享受生活呢。 哎，但是我却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是学生的话，我很羡慕身边这样的同学，他可以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安排都计划好，然后有条不紊的去分配好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不耽误学习。 哎，对， 嗯， 其实我真的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反而是越是会合理规划时间的孩子学习越好， 嗯， 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肯定他成绩很好， 嗯， 而且间隙还能出去玩，哎，让这位朋友觉得很奇怪。哎， 你明明是心里羡慕吧。来看看这位叫瘦瘦的朋友说了，我有一个同学每周日就是泡在图书馆，周六呢会专门选择去近郊爬山，而且每次呢都爬同样的山，说是在寻找少年时候的回忆。 少年现在，哎，好好， 就是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寻找曾经的足迹 啊，还真是哈，看看以前的那棵小树苗已经长成了 参天 大 树。 嗯，来看陆大白桃说，我觉得我妈就挺会享受的呀， 嗯， 她种点菜， 嗯， 还养了鸡鸭鹅火鸡啊，做做菜，没事看看新闻， 嗯， 早睡早起心情好。她说我觉得这样的慢节奏的生活挺好的。 就像刚刚说到那朋友他的外公一样，其实真的很多这个长辈们他们真的是挺会生活的， 嗯， 挺能够找到一种让自己愉悦的方式。 嗯， 来看看这位叫做大头的小头爸爸说了，他说呢，毫不恭维的说呀，我觉得最大的享受就是上班路上能够听到节目。 没有，是我们的节目吗？你要说清楚是哪个节目呀，好吗？ 而且人家说了毫不恭维的， 毫不恭维， 哎，这句话听得让我们觉得心里面 暖暖暖的， 好开心的。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 嗯， 身边那些会享受生活的人好像有点总和高消费沾边儿哈，比如说普吉岛啊，海边浪漫吃烧烤啊什么的， 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嗯，那误区误区。而我呢，就是看朋友圈里他们晒的照片，然后默默的点个赞啊，就好像自己去过一样。 哎，他这样说的话，感觉他这个还是有那么点酸酸的感觉。 嗯， 其实我倒是朋友圈里边经常也有朋友晒自己天南地北的一些行程，我觉得挺高兴的呀。就是我没有机会去到， 嗯， 但是我看到他的这个旅程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是跟着他去出游一般。 对，看享受生活还是完全取决于心态， 嗯， 是吧？ 对， 就我一位比较熟悉的长辈哈，他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就不爱出去玩。 嗯， 那我说出去玩不挺好吗？出去走走，现在退休了也有时间。他说我觉得你出去玩，反正我们现在都老了，你出去到过哪儿回来也就忘了，然后你顶多拍张照片，那我回来看电视也是一样的。 你看你看这个 那种认真的幽默呀，就是让你觉得哎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心态真的是太好了。嗯， 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这个叫做凌乱美，他也说了，他说对于一个高三艺考生来说，能够平时在这个紧张的专业课之余，然后呢有时间有空闲的时候好好的睡个觉，这就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一定要休息好哈。 对 啊，越是紧张的学习要分配好休息的时间。 嗯，对，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说身边的那些会享受生活的人都是怎么样的享受生活的方式。 嗯， 希望也能大家互相借鉴一下。 对， 嗯，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吧，就是任何事情可能都影响不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 对，嗯，那就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享受生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周末。 嗯。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FM 98